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你准备买月饼吗？ 不准备，准备等您送呢。 嗨， 还有一周的时间呢、 哎、眼瞅着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 抓紧抓紧。 抓紧干嘛？ 买月饼啊、 哎、不知道您买月饼没买月饼哈、啊、往年月饼都喜欢买什么样的、 嗯、 据说现在今年哈、啊、就是因为互联网特别发达，有好多原来在北京买不着的月饼在网上都能买得着， 就是咱能买到全国各地产的特色月饼了、 哎、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啊、来聊聊您买月饼了吗？对吧？ 准备买什么馅儿的月饼 啊？这也问、啊、 喜欢传统口味的还是这种网红新口味的， 那 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中秋节咱俩聊什么？ 中秋节您都准备干点啥？ 是这样，提前向大家预报一下啊，中秋节期间呢，我们节目依然是直播的，到时候也依然期望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包括我们的聊天室啊，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是吧？ 没错， 我们那天那两就是三天假期啊，除了周六周日之外我们正常直播， 应该是有两天是正常直播的， 对，周一周二嘛、 嗯、 放假的假期我们也是依然在直播间陪着大家，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没错，我们的交流平台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今年买月饼了吗？ 嗯， 其实啊，现在这两天我发现到中国、啊、是一个传统的，就是特别崇尚礼节啊，往年就是中秋节之前北京路面特别堵、 嗯、哦，因为大家就会准备点小礼品， 对啊，包括串个 亲戚 啊，看望一下老朋友、 哎、 啊，吃个饭，这时候就容易道路发生一些拥堵。 嗯， 但是在路上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没错， 早上起来八点在立汤路和太平庄北路的交叉路口，四条斑马线的两头都聚集着大量的电动车，其中大约一半属于像闪送啊、美团啊、饿了么这些骑手 慢慢小哥， 这些你都用过吧？ 嗯，用过， 都用过是吧、 嗯、 还有一半呢是居民自用的。那么记者了解到，十分钟之内就有12辆电动车不顾红灯的指示，直接从斑马线上疾驰而过，闯红灯。那么在这个劲松路口哈，刚才看到的这种像劲松路口和劲松中街的交叉路口也是这样、 嗯、 外卖员啊、闪送员的两轮电动车、快递员的三轮电动车，还有一些居民的电动车往来穿梭，络绎不绝。信号灯还明明红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和自行车就直接由北向南闯了过去。一位女士正准备那天下雨打着伞要过这斑马线 啊， 就在这时候一辆电动车突然之间闯红灯开了过来，雨伞啊挡住了行人的视线， 嗯， 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电动车，这车吧，电动车的时候声也小，你知道吧、嗯、嗖的一下从身边窜过去， 哎呦， 吓这个女的当时啊的大喊了一声，然后就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估计吓得够呛哈， 吓得够呛。 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国家呢，就是倡导大家买雨伞的时候尽量买那些透明的雨伞， 嗯， 比如说日本、 嗯、 你会发现日本便利店卖的伞80%吧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 长把伞， 对， 可能它能在下雨天的时候起码保障咱的视线。 嗯， 但是你要说这些电动车确实开得也太快， 板子不能打在我们没买一个透明雨伞身上， 那可不是， 应该打在那些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人身上，是不是？ 嗯、 在昌平区龙德广场旁边的十字路口，骑着共享单车的人等待红灯的耐心也十分有限。机动车的直行灯刚变红，可左转灯还绿着的时候，很多骑车人就等不及了，他们骑着车一点一点往前蹭，一边观察一边看，然后一边往前骑，遇到车辆的时候呢，就一脚踩在地上啊，然后停住自行车，过了一辆车之后再慢慢往前挪，直到骑到马路对面。 你说这费不费劲 呢？对啊，您一点一点往前， 老老实实等红灯不行吗？ 就是啊，然后早高峰的时候几十辆共享自行车一起这样过马路，浩浩荡荡的车队不要说礼让行人了，就连这儿通过的汽车都得小心翼翼地躲着。 哎， 还有一些骑车人啊，干脆直接把斑马线当成了停车区。9月10号早上起9点多，在朝阳区漂亮广场北门的马路两侧停了100多辆共享自行车，有四五辆自行车啊停在了斑马线上，只给行人留一条很窄的通道。 嗯， 在天通苑三区东门门口也是这样， 三辆共享自行车直接停在了斑马线上，还有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女子也将电动车停靠在斑马线上，坐在车上低头玩手机。这四辆车把原来就不太宽的斑马线堵了个严严实实，行人过马路只好被挤到旁边的非人行道上去了。然后呢，行人吴女士对这种情况很是反感，她说电动车啊，真是一个任性的存在，直行的时候经常跑到机动车上跟汽车抢路，拐弯或者是过路口的时候又要来跟行人抢斑马线，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挺烦的，是不是？ 但是呢，他有点同情，我觉得任女士就是吴女士是一个特别心特别善的人。 嗯， 他说你要话说回来了，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啊，过了马路交叉路口确实是有些地方啊就没有非机动车道了，他们只能并到斑马线上来。 这倒也是。 能不能在路口给非机动车道画条专用线呢？ 有没有啊？ 别说，还真有 啊。 北京有些路口啊，专门为这个非机动车设置了专用道。比如说，记者采访来到了像来广营西路和来广营北路的交叉路口，就看到这儿铺设了四条红色的塑胶车道，车道前方画着自行车的标志，只是呢，这是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呢，宽大约三米多，铺设在斑马线内侧，跟四条斑马线组成了一个回字啊，回来的回。 嗯， 这样呢，电动车和自行车就可以不必和行人抢斑马线了。那么在积水潭桥路口、仰山桥路口以及北辰东路和科惠路交叉路口等地，记者也是看到了类似的非机动车专用道。记者在积水潭路口采访的时候，一位市民就说希望能够在更多的路口设置这样的非机动车的专用道啊， 嗯， 就是专用的自行车道，等红灯的时候也更安全一些，也不会老侵占行人的这个斑马线。 所以我们在施划这个道路交通的时候，也要多考虑一下不同人群的需求，是不是？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咱们都有自己的地儿能待能走， 哎， 这样也会大大减少出交通事故的概率嘛。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年的月饼您买了吗？从这个四牌老说从来不买 啊， 从来不买可不见得从来不吃。 对，也许也是跟我一样，等别人送呢。 哎，常吃没买过。 哎，啊，我自己也买过， 这个哎， 不是，我也买过，但我自己买的有的时候就会看各种各样的宣传号吧，什么美食公众号，说一说新潮的网红的月饼口味儿。比如原来我可能吃的比较多的，像什么五仁月饼，什么青丝玫瑰月饼，连黄蛋蓉月饼，但是现在呢，不是蛋黄莲蓉月饼，什么莲黄蛋蓉，你也不纠正我一下。 莲黄蛋蓉是个， 哎，大家也都能那个 领 会精神。 啊， 但是现在呢，你看好多荤馅月饼， 嗯， 什么麻辣牛肉的， 嗯， 包括什么跟奶茶合作那些月饼，什么奶茶馅儿， 啊， 冰激凌馅儿，反正各种各样的馅， 是是是，反正不管怎么说，一看就没少吃。 嗯，真没少吃 啊。 要不你再送我点，让我再丰富丰富，改善改善生活。 日叫什么？衣带渐紧终不悔， 衣带渐宽终不悔。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您买月饼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神犬的故事。 什么叫 神犬？就是有一特厉害的狗狗。 哦， 要说这狗狗好像有点通人性，自己会找草药来治病。 自己找草药， 是不是说起来听着特别神？ 特别神。 你看啊，咱人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生病了会吃药，但是狗狗生病了也会自己寻找草药来治病。最近啊，有一只名叫老五的查理王小猎犬，就因为会在小区的绿化带当中寻找什么苎麻、马唐等等中草药来给自己治病，走红了网络。 哦， 很多网友都称这条犬为尝百草的五代子啊。这个要说家住在朝阳区的庄女士呢，就是这个小狗老五的主人 老四。哎，不对不对不对， 人主人， 哦，主人主人， 不是那个什么啊？ 对，不是排下来的。 哎呀，你这一说就错了辈儿了，是不是？要说他们家的这个， 不光错了辈儿， 要说他们家这爱犬哈，老五，老五五个月大的时候呢，这个庄 老五五个月，哎呀，这个 人家名字叫老五 啊， 这个小狗的名字， 那五个月不够叫老子辈儿的， 可能现在已经老了吧？ 啊， 现在人已经长大了，当时说还是小五的时候，这样行了吧？ 行行行。 要说庄女士说他们家狗狗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发现呢，它有吃草的习惯。 人家不是小狗都爱啃骨头吗？ 但是这个小狗就是不走寻常路， 哦， 人家爱吃草。 行。 起初啊没太在意， 以为他吃的只是普通的杂草。 嗯， 但是前几天呢，带着他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的老五啊，沿着这个绿化带是左闻闻右嗅嗅， 嗯， 挑了半天，吃了一株大叶片的草。吃完之后，这小狗马上就精神了。他把这个狗狗吃草的奇怪的现象，把这个拍成视频之后发到网上，有人就发现啊，这小狗吃的其实是一种草药。当时庄女士也查了一下，发现他们家老五吃的是苎麻，有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还真是给自己在治病呢。 呦呵， 所以庄女士就开始留意自己家小狗老五吃草药的习惯。 嗯， 她每天早上都会给狗狗喂食。有一回啊，老五一直到中午都一口没动，不 吃。看来不合胃口。 可能吃草吃的比较饱啊。 嗨， 到中午的时候呢，主人带他出去溜溜，一到楼下，这老五就直奔草地，转了一圈，然后左挑挑，右选选，最后挑中了一株马唐草。等老五吃完草之后，很快呀也进行了排泄，回家之后食欲立马改善了，吃了一大盆饭。哎呀，庄女士说，这只听说过狗狗吃草会助消化，但是我们家狗它会挑草药，这还是个挺新鲜的事儿。 嗯， 我们家老五那可不是什么草都吃，你看小区绿化带里没有种草药，都是野生的。 嗯， 但就不知道吧，它为什么就能从一大堆杂草当中挑出来这些种草药， 神了。 嗯，要说呢，有一位动物医院的诊疗主任邹忠良也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下分析，咱们来听听人大夫怎么说的哈。 啊，说什么？ 说这个狗狗吃草药这件事儿啊，还是请大家千万别过分的解读，它呢只是动物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要说狗狗，它毕竟真不是神犬，还是不会辨别草药的。 你看看， 只是有可能呢，这小狗可能会对味道比较敏感， 嗯， 特别喜欢某一种草的味道，就会去挑着吃啊。因为很多草对于狗狗来说，它都有刺激胃肠蠕动的这样的功能。 嗯， 那小狗呢，也会有的时候出现吃草的这种行为。那邹忠良也是说啊，如果您家的小狗也出现这种行为，而且还比较频繁，也可能说明这个小狗的身体不舒服了，最好咱还是去专业的宠物医院去做做检查。 哎，这说白了就是碰巧了。 嗯， 对吧，就是碰巧这狗吃了两片草，结果呢这个草还是个草药。貌似其实现在我们发现，不管是您养宠物小狗，还是养自己家孩子，都容易啊自觉不自觉的往自己家孩子啊，往自己的宠物狗上贴金。 哦， 就是这心里边 怎么看怎么喜欢， 哎，怎么看 怎 么喜欢， 么 对对对对， 是是， 这种事儿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自己的宠物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咱们还是尽快的上医院去查查，是吧？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月饼，您买了吗？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首先要谢一下红果姐 啊。 给我们拍来一张图， 嗯， 是要送我一块月饼。 火， 要说这月饼是专供给我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说？因为这个月饼上写了俩字儿， 啊， 叫涨停。 涨都停了，你们财迷的 涨停版的涨停，就涨的不能再涨了。 买得了吗？ 今天涨停版了，当然我不炒股， 啊， 但是我真的谢谢您啊，还记着我这个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呢。 哎，这财迷节目主持人，我跟您说，您才送一块，哪够他吃的呀？ 要不你多送我几块？ 我那就是跌停了。 你还专门刻一个是吧？ 不是，我 去潘家园买一月饼模子，然后下面刻一跌停。 反正我 你送给谁送礼，人家不当着你的面大发雷霆。 反正你不是不买股票吗？ 行行行， 啊， 你又不送我月饼，就别说那么多呗。 红果说，月饼他还是喜欢吃皮儿，不喜欢吃馅儿。到了8月15的时候，象征性的吃一点就行了。 嗯， 作为一个烘焙达人，月饼皮儿是怎么做的？ 月饼皮儿，说实话我没太做过中式点心， 嗯， 但是你像我们烘焙西式蛋糕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硬底儿的蛋糕啊， 嗯， 一般来说就会买一些消化饼干，把那个饼干捣碎了， 嗯， 把它压实， 嗯， 做成蛋糕的底儿。 哦， 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中式，比如说月饼皮儿，肯定里头少不了面粉，对不对？ 嗯， 估计也会掺一点鸡蛋。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反正总之是面粉多。 嗯 啊，就是有人好吃月饼皮儿，有人好吃饺子皮儿 啊。是吗？ 对，包子皮儿， 吃饺子皮儿、包子皮儿。 对啊，有人不吃馅儿嘛。 哦， 啊， 那我不是， 你偏 食吗？我是肯定先挑里面的馅儿吃， 然后最后把皮儿留下再吃， 再给别人。当然这样是不对的， 哎，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是不是？ 这不是浪费的事儿。 交流过吗？买那果子面包。 嗯， 那果子面包里的果子 全被抠下来， 经常让我抠的跟那个马蜂窝 蜂 窝煤差不多。 行吧，看得出来是一个特别会吃的人哈。 哎， 小明同学说没买过月饼，有的时候或者是别人送啊，或者是单位发，豆沙啊、蛋黄啊、水果的月饼好吃，而且自来红那是经典的月饼，月饼甜，切成小块尝尝，意思意思就得。 要说现在的月饼可能大多数还是高油高糖，也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贪哈，咱少吃点，意思意思过个节，图个气氛嘛， 是吧。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现在会吃一点其他的中式糕点代替月饼，比如博荣姐就说，说家人给买的还没吃呢，看图不错，然后我一打开发现是一个蛋黄酥，要是蛋黄酥其实也能多多少少当月饼吃。 来，这个考考你，作为一个烘焙达人， 哎， 斐老说今年收到了一盒豆沙馅的月饼啊，但是呢这上面写了鸭屎香。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不可描述的，后来一查才知道这是一个具有潮州特色的茶叶，再看看产地啊，然后呢这个恍然大悟。 没吃过。 我以为你经验丰富呢。 我不是说了吗，对中式糕点、 啊、 我还不太通。 是吧、 啊、你要是西式烘焙我还多多少少能说出来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你小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吗？ 什么游戏、啊、 就是搓手。 手 掌拍手是这么拍、但是你别拍搓，使劲搓搓搓搓搓。 摩擦生热、啊。 摩擦生热，然后你闻闻。 会闻见什么呀？ 不知道呀、啊， 没试过。 你小的时候没玩过这游戏？ 没玩过，但是放广告的时候摩擦生一下、 对，你可以试试，然后自己再闻闻。 能有什么味儿啊？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小的时候北京孩子玩过这样类似的游戏哈、啊？也可以来聊聊哈。 行行， 这个可以跟美哲科普一下哈。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张耀辉说，已经收到了从广西南宁给我寄来的月饼，里边我喜欢吃的莲蓉蛋黄的月饼。 哎、你看我也喜欢吃莲蓉， 人家是莲蓉蛋黄，不是你说的。 蛋黄莲蓉。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啊、 Morris 说了，说月饼还没买呢。我是北方人，但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咸口的。你看南方很多地儿不是咸口的月饼吗、人家爱吃点鲜肉蛋黄的。如果是甜口的月饼， Morris 说我更喜欢吃水果味的，比如说凤梨呀、草莓呀。但是在这儿真的提醒您，您好好看看那配料表里凤梨是不是真的凤梨、还是冬瓜馅儿？ 冬瓜馅儿啊，冬瓜馅儿的月饼 大概率是冬瓜馅儿的， 大概率都是冬瓜馅儿的哈。星空说收到月饼了，然后我一看是一礼盒，上面都是好各种，这还是某 互联网大厂， 对，互联网公司的 周边啊、 对吧。 现在要说很多这个公司也会给自己的员工定制一些月饼、是不是都比较有自己家公司的特色、 是 这个、哥大爷说，哎，我买了几块冰激凌的吃还不错， 是冰激凌月饼向来是特好吃， 尤其是年轻朋友可能 小孩 更多一些 爱吃，对吧、 嗯、 有两位新朋友我们都念念哈。清风飘扬说买过百草味的，中秋节当天买稻香村的。 百草是哪个百草啊？ 神农尝百草那俩个。 有百草味的月饼是什么、 不知道， 我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您可以说说是什么味啊，给我们形容形容。 听雨等晴说每年都吃单位发的某品牌的月饼，虽然五花八门，但是还是喜欢吃五仁的五仁月饼 YYDS。永远的神是吧？ 就特别喜欢表达喜爱之情哈。 哎、对， 要说对五仁月饼的这个评价吧，大家也是褒贬不一、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是， 喜欢的就真喜欢，不喜欢的一口吃不了。 不喜欢的希望月饼他们退出月饼界， 希望把它消耗是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的月饼，您买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的别的事儿哈。啊，你跟他干嘛？ 没事儿，我知道搓手之后什么味儿了。我就说从你嘴里啊，那叫什么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着？ 那怎么了？ 你就是老坑我。 没有没有，这是北京特别有特点的，就是北京小孩啊，曾经就是冬天或者夏天就来回来去搓手，然后就说你闻你闻。所以刚才斐浪那说那鸭屎香，我们北京搓手有鸡屎味儿，你知道吗？ 待会儿放广告，我非盯着你给我搓一下手不可。 来，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了，吃饭的饭点了，就是饭点之前咱说这个事儿，到五点咱就不提这茬了。 过分。 家住南三环中路木樨园桥南原来北冰洋宿舍院的这个居民反映说，小区原来啊锅炉房开有一家毅力面包的配送站，这个配送站不仅啊用于临时储存配送面包，还被当成了员工以及家属宿舍使用，存在着四接电线、堆放易燃物等消防隐患以及食品安全的隐患。这两天呢，记者也是去现场去看了看，那么记者设法进入了配送站里边，看到作为曾经的锅炉房，这儿挑高哈，足有两层，偌大的空间里边，数十个橙黄色的塑料筐矗立在墙角处。一看橙黄色的，这色特别正。 嗯， 你像北冰洋毅力嘛，是吧？ 嗯， 一筐筐内装有橙袋的临过期的面包，看来呢，这间屋子被用作储存库房了。在正对库房入口的墙上悬挂着“遵纪守法，安全第一”的红色条幅啊，这八个字应该说更显得特别 的有点讽刺、 醒目和讽刺。 嗯， 然而放眼望去，这里却存在着多项安全隐患。库房里边不仅有存放面包的塑料筐，旁边还停放着10辆电动车，其中4辆是用于运送面包的三轮电动车，其余6辆都是两轮电动车。一旁的墙壁上，电箱门还敞开着，电线杂乱的缠在一起。有的电动车呢，正在从这里拉线充电。除此之外，房间里边还设有一个水池以及2台洗衣机。记者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正在水池边上清洗一条宰杀后的鱼。 嗯， 这好啊，这现场在收拾鱼哈。 哎呦， 在这个配送站的办公室里边，记者看到了配送的线路以及多张啊回收临期过期面包的登记单。以8月某天的配送表为例，当天配送面包的种类一共是31种，配送量接近4000个。配送员跟记者说，这一站点配送的范围啊，南起马家铺，北到前门，东西则分别到达承寿寺以及开阳桥，总计呢为30多家超市供货。小区居民王先生表示说，此前啊，这个锅炉房以及后面的那片空地呢，是和小区连在一起的。这不是2007年废弃的锅炉房呢，被人用铁栅栏给圈了起来，成了一个独立于小区的区域。没过多久呢，就被对外出租了。 哦，租出去了。 哎，社区的问题专家陈凤山认为，这个小区在3公1夜的移交过程当中啊，确权工作完成并不彻底。比如说，原来产权单位并没有把它移交给新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反而自行留存并且对外出租进行经营。说这种行为原则上来说不符合3公1夜的政策，也不符合民法典的法律规定。属地管理部门也说，针对这个配送站的相关问题已经开展了多轮整治，目前仍然在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责任，力争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将本属于居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用地腾退出来，解决居民集中关注的小区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嗯， 反正我们听起来说实话确实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哈。 是啊， 所以也是希望属地的责任包括这个产权方也尽早的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没错 没错， 也是不要让居民每天都提心吊胆哈、 哎、 就担心出一些问题和意外。 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啊，今年的月饼买了吗？ 嗯，买的什么馅儿的月饼、 哎、 什么牌的月饼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哈。 嗯、 一级听友说，吃了这么几十年的月饼啊，我觉得还是在咱们北京一个老字号的5仁馅儿的月饼特别好吃、 嗯、 特别对口。但是要说5仁馅儿也不能多吃。其实我小时候对5仁馅儿还不是特别感冒。 是吧？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就是有点上火嘛，都是果仁、果干之类的。 嗯。 嗯，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呢一定得。就是有人萝卜咸菜各有所爱。 那您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 反正什么馅儿的都行， 只要是别人送的就行。 哎、 是吧？那您是等不到了。 哎，你吃过冰激凌馅儿吗？ 吃过呀。 冰激凌馅儿里边除了月饼之外旁边的东西吃过吗？有一小袋儿 冰袋儿啊。 啊， 那能吃吗？ 那不能吃是吧？ 装的是干冰、 哦、那个千万留神哈，千万不能进口、 嗯、哎，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是不是更得提醒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夏天也会网购冰激凌嘛、 哎、 网购冰激凌人家会给你一个大的保温桶、 嗯、 里面也会塞那个冰袋、 嗯、 那冰袋千万别就是当成其他的东西。 是是是、哎，这个千万就正确的处理好是吧？ 没错没错、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今年的月饼买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乐什么呀？ 不是，我就看好多人懂搓手闻味儿这事儿嘛。 我刚才说实在的，你在说新闻的时候 我看见你 搓了一下手。 闻了吗？ 闻了。 有味儿吗？ 别说了，我觉得快饭点了，下一个话题吧。 你没洗手吧？ 我现在怎么去洗手啊？这不得等到五点吗？ 啊，好吧。然后呢，畅说昨天在平安里啊，稻香村买月饼，有7块，有9块，15的，各买2块，用花了62块钱。店里边的月饼其实挺多的，还有几种翻毛月饼。哎，就是原来的酥皮月饼， 就是掉渣的那种。 哎，翻毛月饼嘛。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今年的月饼啊，我是从来都不买，因为单位呢或者朋友都会送，但是自己家有的时候也会做，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图。我在想，是不是人家自己家做的月饼？ 不知道啊， 你看看这月饼模子是潘家园买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确实还挺传统的一个模子啊。 哎， 凯瑟琳菜是我朋友送的，我正准备送出去呢，然后给我们发了一照片，一看全是月饼盒。哎，这个礼尚往来这个事儿哈，你有没有那种别人送你的月饼啊点匣子再转手送给别人的时候？ 很少， 都自己吃了。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吧，觉得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啊， 你也不好意思再转手送人，所以可能也就留着自己慢慢吃了。 哎呦呵！ 但是这两年我发现给我送这些小礼品的朋友越来越少， 心意越来越少。 是我是不是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对对对对对。 要不你打破一下这种寂静？要说今年我还真是没有收到任何月饼呢， 是吧？ 哎呀， 那继续延续着吧。 你说说这做人做的这混的，哎呀，真是心酸。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今年买月饼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当然，还有很多的人也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抽奖了。像张晓辉就说：“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一看中奖了，6毛6哈， 恭喜您， 恭喜哈。” 包括远航1966也说：“新的一周开始就中大奖了。 哎” 好好好，感谢达人小事，也感谢大家啊，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么也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9月3号 早上9点多，曙光派出所社区的民警吴超带着辅警，就在社区内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老太太啊在小区门口徘徊，然后两位警察就赶紧上去询问，发现，哎呦，老人迷路了。担心老人在外时间太长，尤其是最近不是老下雨吗？这种阴雨天气也特别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就耐心的询问，帮助老人找家。但是要说老太太还是上了岁数哈，想不起来自己具体的住址在哪儿。你说这个手里的袋子有附近超市的标志，那家应该就在附近，不会远。所以呢，警察就问这阿姨说：“阿姨，您孩子叫什么？您还有印象吗？” 哎呦呵！ 过了一会儿啊，老太太是终于想起了自己儿子的名字， 这不容易。 所以人家吴警官就赶紧联系了户籍科的民警薛佳义，根据这条线索查到了10多个同名的人。 哎，说句题外话，你这个名字好像重名的概率不多吧？ 我觉得主要是我的姓比较稀少，所以呢概率不太高。但是您这个肯定是属于重名大户。 对对对，我这个 张凯、王凯、李凯、 对对对 赵凯 都比较，而且俩字不如3个字的这个重名率的那个更高一些。 你看现在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一看花名册，基本上都是3个字的居多，很少有俩字的了。 但是据说在什么某 APP 上啊，就是北京通这样的 APP 上能 查，可以 查 重名是吗？ 查重名， 哎，那也挺有意思的。 对啊， 看看全北京有多少个朋友能和自己。 哎， 是一个名字。 对对对， 我觉得同名也算是一种缘分， 是 不是？是 吗？行吧，继续来说，这10几个同名的未必是缘分，你得甄别哪个是老太太的孩子。 哎，你得找儿子，是不是？这老太太啊，就逐一进行了辨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属，而且确定了具体的位置。随后呢，吴警官是把老人安全的送回了家。要说洋房店派出所的巡逻民警啊，上个月4号中午11点多在巡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位老奶奶在主路上徘徊，多危险！但是说这个老奶奶神情也特别茫然，所以呢，民警就赶紧上前询问。老奶奶啊，上岁数了，说话含糊不清，也没有能够提供身份证明的证件，而且天儿特别热嘛，你想上个月8月份呢，民警怕老人发生危险，就赶紧把她带回了派出所，送上了一杯温水，老人这才慢慢的缓过劲儿来。进一步的询问之后，民警得知老人的家就住在附近，但是具体的位置还是弄不清。等到老太太这个稍事休息之后啊，民警就开上了车，带着老人到附近转转，但是呢，老人还是没能记起回家的路， 民警就只好又把老奶奶带回派出所。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了，民警就赶紧给老人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你不能饿着肚子， 是 不是老人家？ 嗯。 而且呢，把走失老人的情况以及他的体貌特征发给了附近的多名社区民警，利用社区团队的力量来帮着找。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努力呀，终于有一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认出了这位老人。原来呢，他患有老年病，孩子又不在身边，家里只有一保姆。那天啊，老奶奶是趁保姆外出买菜的时候出门了。啊，当然考虑到这个老人年事已高，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所以在居委会干部的帮助下，在傍晚之前，民警也是安全的把老人送回了家里。当然警方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咱说老年人嘛，这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哈，所以出门之后有的时候的确就会忘记自己回家的路，尤其是天儿又热或者下雨天，更容易发生意外。所以在老人出门的时候，千万要给老人配备手机，预留您这个家庭住址啊，子女的联系电话呀，便于走失的时候联系。 是， 也千万别让老人独自出门。老人要是外出，咱作为家属，作为子女，就尽量陪着一块出门。 反正在这儿，我们也觉得美哲说的特别对哈，就是这些提醒，真得让老人能够时刻了解到，主要是老人的家属是吧？别就是掉以轻心，因为有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再真的再找，这幸亏是警察叔叔及时发现了。如果真的是，比如说走丢了，沿着那么条路继续往前走，没有碰到一些比如热心肠的人， 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这就太风险太大了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今年买月饼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Go and Y 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然后这个是一个微信截图哈，微信的名字就叫做李凯、这位李凯说忘带球鞋回了趟家迟到了， 还是一位踢球的。 发送的内容就不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凯老师， 是是是， 不踢球嘛， 对对对，那个省得那什么是吧。 但是健身也挺好的，反正多锻炼，到您这岁数真的挺有必要， 省得手脚都有味儿。 怎么还没过去呢？ 我知你知足吧，刚才好多人说我挖坑，我真的没挖坑，我要真挖坑就问你，你闻见香吗？你肯定顺口就说香。 你撺掇我、把两个手摩擦生热闻闻味儿， 对， 这本身就是欺负女同学。 哎呀， 你肯定属于上学的那时候 就特别坏， 就调皮捣蛋的特淘气的那种。 没有。然后呢，张晓辉说，哎，美哲，我小的时候有个阿姨就姓左，是我们一家特别好的特别好的朋友。姓左的同这个名字还是挺多的， 包括咱同事经常听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的天池是吧。也是我们本家。 是。然后呢，包括这个小群姐姐啊，也都是你们本家 优秀的主持人。 哎，3619说，买了吗？我已经买2回月饼，特别喜欢吃月饼。 哎， 然后我一看，好，都是稻香村的。 要说过节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中国大部分的节都有专有的专属的美食 啊。 你比如说端午节咱能吃粽子、中秋节咱能吃月饼、春节咱能吃饺子，各种节都能吃饺子， 是是是， 就特别的幸福。 这不叫专有吧？ 饺子不叫专有， 面条也不叫专有， 面条好像也没有专有。 对啊，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但是你说月饼和粽子，它总算是有点特定的意味。那、再比如说正月15吃什么呀？ 元宵嘛。 哎，看元宵或者汤圆、是不是？ 所以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马大成功也说，从小都爱吃5仁月饼，自己家媳妇做的。你看，心灵手巧。 哎。而且自己家做的也比较干净啊，合自己的口。张宝江也说了，说想买点5仁月饼吃点，但是超市里吧就有一些散装，我不太敢买，所以就准备去专卖店买那些品牌的。但是要说南方的月饼，咸肉月饼我也喜欢吃， 是吧？ 是荤口的。 哎，领头羊也说今年没买月饼哈，我们家都好几年没买月饼，月饼的油和糖都太多了，不敢吃。有点呢意思意思就行了，光单位发的和别人送的就够用了。 哎， 你看看什么样的好单位。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也蹭一蹭、哎呀，当然我非常喜欢北京电台啊，踏踏实实工作。 没发吧？ 没发呀。没有啊，难道你收到了？ 我也没收着哈。 行吧。领头羊说今年我们家也没买月饼， 这念过了， 好几年都没买了、 刚念完这块。 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来看看，蓉蓉姐说，蓉蓉姐说没买，因为表妹给寄来了月饼票，还没取来。今天我去参加活动了，在那个活动上还做了冰皮月饼，每人做6个，2个莲蓉馅的，2个豆沙馅，还有2个黑芝麻馅的。 哎，都挺好哈。 黑芝麻馅儿月饼我也好像很少吃啊，我觉得黑芝麻一般都是吃汤圆， 是是是， 吃元宵多一些。 嗯，秀才说，我今天还没来得及买月饼呢，每年都是我们家里人爱吃莲蓉的、五仁的、枣泥的，以及自来红、自来白。 我也喜欢吃枣泥。 你爱吃枣泥啊？ 嗯， 枣泥酥你爱吃是不是？ 对，任何枣泥的制品我都特别爱吃。 哦、 你看，一般来说呢，很多老字号的点心，要不山楂的， 嗯、 要不枣泥的， 嗯、 山楂枣泥二选一，我肯定选枣泥。 行，明白了。酸甜口、 嗯、送礼的时候别送错了啊。 这个不会， 你们压根就不会送， 哎，就根本就不会送， 我就不该接这茬儿。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找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先关注再留言，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嗯，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这个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月饼您买了吗？买的是什么馅儿的呀？ 爱吃什么馅儿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都跟我们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很多新朋友像秦花说，现在去超市看到月饼，感觉腻的不行。 嗯， 到中秋节的时候买点意思一下就行了。 哎，或者您可以自己买点原材料，自己在家尝试做一些什么冰皮月饼 啊， 我就相对来说口感是不是会清淡一点。 我不太会做，你会做吗？你教教我。 我买的也都是半成品、 啊、 就人家馅儿已经帮我调好了，然后皮儿呢基本上也都是现成的那个团儿。 那你干嘛呢？ 就是它有一个模子、 啊、 那模子有点像一个印章似的、 嗯、 中间还有那个弹簧，就是你把那个月饼吧，就那馅儿、 嗯 模子，哎，反正就摁一下它就出一个，摁一下它就出一个，你自己网上搜搜、 哦、 搜搜搜搜，你摁几个可以送给我几个。 那就算了吧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五零后说，姐姐从内蒙古呼市，你知道是哪儿吗？ 呼和浩特。 哎，不错呀、啊、呼市寄来两盒月饼，是丰镇混糖月饼，是这么说吧，我也不太懂哈、 啊、哪几个字啊？ 丰收的丰，城镇的镇，混合的混，糖 是不是人家那边当地的特产呀？听着像， 是当地特产，收到了心里边暖洋洋的，很贴心。人叫千里之外收到的不是月饼、 嗯、 是亲情和爱心。 没错，收到的是一份心意哈。不吃草的牛也说，我特别偏爱五仁月饼，前两天去稻香村买了一块15块钱的五仁月饼、 嗯、 观察而且尝了尝，但是我发现那五仁的五仁不全。 嗯， 这个呢，而且人家还现在月饼会用很多果脯代替坚果。 哎呦， 你要说五仁的五仁是哪五仁啊？ 哎呀，这个、 瓜子儿、 花生、 核桃、 栗子，有吗、 嗯、有没有啊？都是我们瞎猜的。 对啊，这个五仁月饼肯定有瓜子儿。 嗯，肯定有瓜子儿。 哎，然后其他的常吃没怎么数过，说实话、 嗯、 五仁月饼也属于 不太关注是吧， 也属于那种老式月饼哈。 包括也有人说让咱俩可以搭伙吃月饼 啊。 你们刚才说你爱吃皮儿吗？我爱吃馅儿、嗯、咱俩可以买一月饼，我吃馅儿吃皮儿，多好，完美，不浪费。博龙姐说的。 真的吗？ 真的呀。 哦， 你爱吃皮儿吗？不是， 还行吧。 嗯，今天就可以，择日不如撞日， 就来了。 你可以请我一块儿。 那请你一块儿，才一块儿啊？ 那就一盒呗。我都没好意思这么说。 行，下回我拿一盒月饼馅儿送你。 哎，行吧、啊、行吧。 甜泪落心田说，这个目前还没买，如果要买呢，也是蛋黄莲蓉的五仁的，或者时下流行的冰皮月饼。 嗯， 这都是比较喜欢的啊。 哎，9598阳光明媚说，现在很多人啊爱吃红枣类的食品，对身体健康有益、 嗯、 要说红枣能不能做成月饼馅儿呢？ 哎呀，说到月饼馅儿，那各种各样。今天不是临近中秋还有一个多星期哈、啊、一年一度的这个月饼大战拉开了帷幕。 嗯， 最近一段时间，像医院呐、啊、博物馆呐、啊、烟厂啊、时装品牌啊、奶茶品牌纷纷展开了月饼营销，就不搭嘎 你懂吧？ 嗯， 就是这个都破 跨界这种。 哎，一边是售卖现烤月饼的点心铺子越来越多，一边是跨界创新的精致月饼赚足了眼球。持续多年的月饼大战当中，南北月饼市场逐渐分化，找到不同的营销路径，为食客带来更多的选择。前不久，我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你可能也没看，因为我做健康类的节目，我对这个还特别上心。前不久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职工食堂，首先说好了哈，是一个精神卫生中心， 嗯， 而且是一职工食堂，推出了一个宛平南路600号月饼，每款上面这个月饼上面都印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字样，您想人食堂出的月饼嘛， 嗯， 然后呢，以及一个大脑的形象， 哦， 奥运奖牌金镶玉的外观，你知道吧？ 嗯， 外边一圈那种， 是 这个来自精神病院的噱头。以及8块钱一个的超高性价比，让这款月饼迅速火出了圈。 要说8块钱一个真的不贵哈，刚才不是说人家谁买一个5仁月饼还15块钱的吗？ 哎，关键不是还来自精神病院的吗？ 嗯 啊，说这个买月饼的时候队尾，哎呦，已经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挂号还是买月饼了。 嗨 啊，这个由于这款月饼不对外销售，社交平台一时间还出现了大量组团挂号买月饼求代购的狂热呼声。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虽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明确说这名月饼仅限职工在食堂刷卡购买， 也就只有人家的职工才能尝， 哎，而且只能是刷卡购买，但是某宝上已经出现了不少代购。 那靠谱吗？ 可靠谱，那你想啊，那都是精神病院来的月饼，你想想，嗯，啊，6个月饼的价格已经涨到了499块钱， 500块钱六个月饼 啊，多少钱一块？ 嗯，一个月饼得80多块钱呢， 是吧？ 嗯， 不少商家销售图样同样显示的其实像个山寨的产品。 哦， 近年来呢，月饼市场上联名传统 IP， 就是跟一些大牌或者时尚潮流的跨界营销也并不少见。像今年中秋，中国大，就是咱们东边哈， 中国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和广州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个消失的月饼，还原了广博馆藏至中秋饼材料金啊，这叫什么？反正一食谱，反正5种口味的一个月饼， 应该算是一个老食谱吧。 老食谱，包括松鹤楼，你知道吧？算了，不告诉你了， 就不知道，不知道，来详细说说。 不是，松鹤楼和苏州博物馆跨界合作啊，以文征明的三绝图卷为灵感推出的一个中秋对月的月饼礼盒。 嗯， 还有杏花楼和国际食材巨头。那个味道好极了的那家 啊，知道了， 啊，知道了， 卖咖啡的那家， 哎，跟风推出了植物肉5仁月饼。 哎，我不关心卖咖啡那家， 啊， 杏花楼吃什么的？ 不知道。 松鹤楼呢？ 不知道。 花魁老号呢？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哎，都不知道，啊。 行吧。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这些制作精美、文化内涵深厚的月饼礼盒，主要是以广式月饼为主，五颜六色的桂皮儿，这个饼皮儿哈，往往造型美观。还有的包含艺术字啊、手绘图案这些元素，包裹上传统或新潮的各式馅料，让不少食客大呼越来越舍不得下嘴了。 嗯， 这玩意儿 太好看了， 像艺术品一样，是吧？ 哎， 你舍得给它咬坏了吗？ 舍得。 在吃上面你永远舍得， 一闭眼一咬牙一跺脚，你不就请我了吗？ 真是衣带渐锦终不悔，是不是？ 没关系，先吃了再说。 和众多文创月饼的牌面相比，现烤月饼则是凭借着新鲜出炉的最佳口感，赢得了许多食客的味蕾。那么记者注意到，像北京稻香村目前9家门店开卖现烤月饼，自打上市以来，现烤档口就常常排起长队。 嗯， 现在档口选购的这个正在档口选购的市民李大就说，排了半个多小时才买上新鲜出炉的现烤月饼啊。酥香飘，这个酥脆飘香，等这么久也值了。 嗯， 除了这个，网红中式糕点鲍师傅也在今年中秋推出了手工现烤月饼，一咬就碎哈，配上莲蓉蛋黄呢。 是一咬就碎，是皮儿还是馅儿啊？ 那都碎啊。 嗯，就比较酥，是不是？ 对，你得拿手接着吃。 行 啊， 接个塑料袋儿， 那多难看呢。 那接个手更难看，还不卫生呢。 差不太多嘛，你只要不搓它， 哎，垫个。嘿， 市民 这梗是过不去了，是吧？ 市民小江说，以前家里边买的月饼一个月也吃不完，这回现烤的月饼不到2天就全没了。 嗯， 据人家说，自打上市以来，现烤月饼受欢迎程度和经典产品，就是他们家有肉松小贝，你知道吧？ 啊，尝过， 不相上下。 哦， 一个月以前呢，像河马工坊的苏式现烤月饼已经在全国各门店上市了。除了往年的像鲜肉的、奶黄流心的、芥末三文鱼口味的月饼。 芥末三文鱼，这一定算一创新口味。 北京地区今年还推出了很多新口味 啊，您说说。 包括像 藤椒味儿香酥牛肉月饼。 哎，要说最近两年什么麻辣牛肉、香酥牛肉、藤椒牛肉也算是挺火的哈。 甚至还有像什么牛胸肉、牛百叶、牛蹄筋、牛舌、牛肚、牛肝菌啊，以及豆皮、腐竹、笋原料串起来，搭配新香的这个鲜香的麻辣藤椒锅底，红油拌上芝麻做出的叫冷锅串串现烤月饼。 哟，这得什么味儿啊？ 有点麻辣，我估计是吧。 嗯， 这些牛蹄筋、牛百叶、牛舌、牛肚，你吃吗？ 爆肚是这得用到这些里面的原料吧？ 顶多就个牛肚或者羊肚嘛。 嗯， 牛蹄筋你吃吗？ 吃少一些。你要请我就吃。 牛蹄筋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就牛板筋不是小食品吗？辣乎乎的。 牛蹄筋儿和牛板筋能是一个东西吗？一个在脚上， 差不多吧，反正都是牛筋，就是我只吃那味儿。 啊，行吧，没尝过是吧？ 你要不你请我吃吃？ 不，没有啊。这个反正据说呢，现在这个叫冷锅串串现烤月饼还挺好。 嗯， 那么记者走访了各家商超，也发现中秋礼盒上面包装精良、制作精美的广式月饼，成为了走亲访友的首选。 哎，我能多问一句吗？ 啊、您说， 那牛板筋是指的哪儿啊？ 牛板筋是牛肉，就是肉里边， 肉里面的筋。 哎，板 蹄筋就是脚上的筋 啊。 行行行，你继续说吧。 那还有什么呀？ 牛 还有脑筋急转弯， 你待会儿给我说个牛 脑筋。你的 脑筋 好像不太好。那么据说呢，北京的很多除了广式月饼之外，像贵宾楼今年推出了造型像象棋一样的月饼礼盒，然后呢里边放着车马炮这些棋子的月饼盒，然后呢包括像什么白莲蛋黄啊、枣泥啊，这都你爱吃的。 嗯， 另外呢像国家博物馆的叫什么桃山皮月饼，包含了花瓣、玉兔、桃子各种造型，小巧精致，所以可选的余地。刚才为什么说现在随着物流的发展哈，全国各地的月饼你都能买得着， 没错， 对吧？ 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味。 关键你得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 还得有一个举起的同事， 还得有一个能尝出来好吃不好吃的嘴， 还得有点钱 啊，是吧？ 嗯， 你只要是你要不然你送我，你钱也不少。 我前两天刚送你老字号点心。 啊，这倒也是啊。 行 吧， 咱各买各的，都尝尝鲜。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是 吧？是 这个理儿。 吃自己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今年买月饼了吗？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刚才我说的那些特别新奇，这叫什么新奇的馅儿？像什么芥末三文鱼之类的， 还有那个什么串儿串儿的 啊？对啊，就是那 串串现烤月饼、 冷锅串串现烤月饼， 还有麻辣牛肉月饼， 这些您吃过没吃过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我发现喜欢你的粉丝还是非常多的哈。 啊，是吗？谢谢大家。 老周就说， 谢谢谢谢。 美哲呀，松鹤楼的月饼不要紧，关键他们家那道菜呀，就特别可以烤。 松鼠桂鱼是不是？ 就是。 我刚才就琢磨了半天，这人家老周一下提醒我了。 嗯，就是正义路，不是正义路，这个他们家吧，好像只在苏州有店。 哦 啊，所以你在北京你也吃不着， 真的，北京没有。 哎， 那咱就先吃点北京有的，行不行？万一哪回咱再去外地出个差，咱再考虑什么什么什么杏花楼、松鹤楼。 你呀、啊，哪天王府井路口一路往南走，兴许也能发现自己溜达啊，自己溜达，兴许也能发现有一些那个什么的馆子。 王府井路口 啊，往南走， 往南走。 哎， 我到时候打开电子地图，好好搜个搜过。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月饼哈，您爱吃什么馅儿的，以及这个今年的月饼您买没买，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要说王府井南口 啊， 我不太熟。 嗯， 但是要说到我们通州马上要开业的一个游乐园， 嗯， 我还多多少少有点研究。 啊、环球影城是吧？ 北京环球度假区。 哎， 你要说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好像明天就要开票了，9月14号。 哎呦， 不知道大家现在准备好没有哈？ 哦、 也会在9月20号正式开门迎客。 嗯， 所以受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关注。那作为环球影城标志性的区域当中，这个有一个地儿啊，是大家无需预约、无需购票就能进入的，就是、 不花钱呐、 啊，不需要门票，还不需要预约呢、 啊， 是不是听起来挺诱人呢？ 是是是， 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城市大道。 哦、 这个城市大道啊，现在成了很多游客提前打卡的网红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就迎来了一波游客的高峰，很多商店门口的游客排队， 嗯， 这都 超过20分钟才能进场呢。 火 9月11号下午3点多，记者也是来到了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安检区前等候入场的游客排了整整8圈。 嗯， 大部分呀、都是为了提前探访这个城市大道而来的。 是，这每折只能打8圈，什么时候能看过排8圈？是 不好意思，我也不打牌。 没说打牌啊。 那打8圈是什么东西啊？ 我就那么一说。 行吧行吧、你反正就说说人家城市大道是什么样的吧。这城市大道呢，您要是走进去映入眼帘的就是步行街两侧的商铺。要说商铺里面有很多都是餐厅，您好好听听 啊都有什么呀。 有京味餐厅，东南亚风格的，还有美式风格的，反正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大家都能在这儿尝得到哈。还有一些什么泡泡玛特、可可朋友这样的主题零售店铺，以及一家多功能影院和一家金融服务网点。在宽敞的步行街上啊，游人也是摩肩接踵，什么冰激凌工坊、酷巧餐厅、泡泡玛特，在这些热门的商铺门口都是排起了长龙。记者也是实际选了4家商铺排队体验了一下，等待的时长都超过了20分钟。要说城市大道当中啊，也随处可见背着环球影城周边商品的游客，因为在它环球影城的那个城市大道里面也会有一些卖周边的商铺嘛。比如说有一家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卖哈利波特魔法杖的柜台前 啊，这个你熟。 哎呀，这 因为你有一个、 我原来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买过2根啊，这游客 买2根， 那是 左手一根右手一根。 招招致命。要说这个卖魔杖的这个柜台前游客特别多，排了里三层外三层，有一种互动的魔杖你知道吗？就是我买的那种，它前面有一个红外线的这个感应区，如果你进入到园区当中和那个装置互动啊，做了指定的动作，那些装置是会有反馈的。 你得说咒语吧， 你说不说在其次，主要是你挥舞的那个动作得对、 我以为 挥舞的路径得对。 我以为是拿着那个筷子直接对着那边喊一巴拉拉小魔仙就出来。 我就建议你啊，开园之后拿一筷子进去喊巴拉拉小魔仙，我帮您录下来啊，看看有没有说什么啊，咱传到网上。 就这意思呗， 说人家的互动魔杖吧。一共22款，售价呢1只349块。要说卖的最好的两款就是主角哈利和赫敏的。我觉得这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买那2根也是这2款。 啊你也买了2根是吧？ 对，一个是哈利波特的，还有一个是赫敏的。都是哈利波特电影当中的角色嘛。工作人员就要说，魔杖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可以和这个园区当中的主题场景进行互动。尽管在园区当中也能买，但是啊排的队得更长。除了魔杖、 打个岔，演赫敏那个女演员是不是后来成学霸了？ 人家一直都是学霸，人家演了一个学霸，但人家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毕业于布朗大学，而且全科成绩都拿了 A。 你瞧瞧这个学霸 特别励志，是不是？ 然后某知性女主播， 瞧瞧 女主播也号称自己是学霸。 我从来没号称，都是你给我扣这种大帽子。 你别脸红， 先给我扣一帽子，说我是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然后就是问我一个什么500除以6这样的算术题。 然后你这是知性女主播，知道吗？ 我争取当一个知性女主播。 对，现其实是个学霸， 现在还多少差一点距离。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是从王府井到正义路之间那点距离，没多远。 是吗？我待会儿现在还没抽出空来搜呢，待会儿让我好好看看啊。除了魔杖之外，这魔法袍也是店里的一个热销品。这魔法袍的价格就会更高一点， 贵一些， 售价849块钱。有一位女孩啊，身穿拉文克劳学院的魔法袍。跟大家解释一下，拉文克劳是这个电影当中魔法学校的一个学院哈。这个女孩呢，穿着魔法袍，手里拿着魔杖，摆出了一个 pose， 让妈妈给她拍下了一张纪念照。吴女士就说，我们没有受邀码，就是专门来逛逛这个城市大道。 哎，这不要钱。 哎，不用钱哈，也不用预约。我们家女儿呢是哈利波特的粉丝，所以我来这儿给她买一根魔杖，等这个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去变魔法了啊，可以施展魔咒了。这个吴女士呢也给记者展示了她买的几样纪念品，什么小熊的背包啊、魔杖啊、小黄人的玩偶啊，不知不觉就花了1000多块钱。你要说一个袍子就得800多块钱呢，所以花1000块钱似乎也不稀奇，是不是 有点贵？ 有点贵啊。这个环球影城，当然咱得说，它这个定价呢、是全球各个环球 差不多， 差不多啊，所以人家有一个自己的定价机制。这个环球影城商店里售卖的纪念品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当然也就催生了一批代购族 啊。 是上条消息里有说代购月饼的 哦， 这买周边纪念品也有代购。你看，一个年轻的姑娘胳膊上挎着两个大购物筐，里面装满了商品，什么无牙仔抱枕、小熊背包，还有魔杖，以及印有北京环球影城的文化衫。 嗯， 这姑娘啊，一边挑选纪念品，一边用手机核对着订单信息。小张说，这些啊都是帮人代买的，也就是这姑娘说哈，我自己可买不了这么多，我就是在某宝或者朋友圈里发发信息啊，只要有人下单，我就隔几天来一次呗，帮忙买一次。当然这些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的，也有一些北京的顾客，因为外地可能通勤成本更高一点， 是是是， 就不过来啊，游玩成本更高一点。在某电商平台上呢，记者也搜索了关键词北京环球影城，有好几十家打出了北京环球影城代购招牌的店铺都在卖着相关的纪念品，其中我们刚才提到的可以互动的魔杖啊，小黄人的什么爆米花桶啊，那些商品的月销量甚至都在百件以上。一位来自北京的店主就说，他们代购的周期可以选择，如果您着急的话，24小时之内就能给您买齐，您要不着急，7天之内啊，我们也会给您这个购买成功。当然呢，要说代购，那不可能白帮你干活，是不是？ 花钱呗。 每件商品我们都会加价10块钱到50块钱不等。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反正在北京啊，您也不用着急，等着那正式开园之后，显摊人少的时候，您自己溜达溜达，去逛逛。代购这事儿吧，我就觉得。反正不太靠谱，对吧？有的时候人家这个真是靠脚力给背回来的也就罢了， 反正有一些交易风险在， 对吧？万一要是一山寨的，您是上哪找人家说理去？ 维权就更难了。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月饼，您今天买了吗？月饼馅儿您爱吃什么馅儿的呀？刚才说的那些南方月饼，您吃过没吃过呀？ 肉馅儿的， 哎，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交流。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这首歌，一起在这里奋斗的人。这首歌，千家万户打开的门。我的歌，我的城，我爱的人。北京我的城，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唱的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那又未成，舍不得离开请留下吻。千百年你恨我的歌，我的城。北京我的城，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张灯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那又未成，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遗憾我的歌，我的城。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听众朋友们，咱们做个测试吧，喜欢美哲的举左手，喜欢我的举右手。 因为我发现，哎，你这多不给我面子呀。 发现喜欢美哲的人真多，像老周这种还直接把电子地图都不用美哲自己找了，是吧？ 谢谢大家，刚才放广告的那个档口，我就发现呢，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多了好几张北京地图的截图。我就想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今天晚上晚高峰路况特别堵吗？打开发现不得了啊，有一个叫做台机场的大街。 对对对， 我决定把它放在我的收藏家里， 是吧？台 里面有一家以松打头的那个饭馆儿，你看这个豆汁儿喝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糖油饼吃了是不是？那面茶哈，我跟您 不着急是吧？ 不是不是，我跟您说实话， 可有可无。 我这两天喝了一下 啊，你喝了一下是吧？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你不用请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松鹤楼 啊， 咱可以吃， 可更不用请了。哎，不是面茶，你这是怎么着？跟家里人吃的是吗？ 跟家里人吃的， 感觉怎么样？上边 是 芝麻酱吗？ 有， 下边有那个， 反正就是土黄色的， 玉米粥， 喝起来咸咸的。 嗯， 是不是还有点类似，不知道是棒碴之类的，还 是就是玉米面嘛？ 玉米面，玉米面， 玉米粥，上边搁了芝麻酱， 喝起来还行。但我可能就如果不是就别人给我买好的话，我不太会自己要去吃， 尝 要去喝。 觉得就可以， 也还不错吧，也还不错吧。 啊，就跟豆汁儿性格差的不多。 哎，差不多。 后来再请美哲说喝豆汁儿，他说算了吧，咱喝点别的。 这不想多尝几样吗？ 不是，觉得他可能真不行。 我倒是不觉得，很多朋友不是觉得豆汁儿有点馊，有点臭吗？我倒是不觉得它臭，我就觉得特别的酸。 是吧？就是北京的豆汁儿有好多都是拿那塑料袋装的，那东西不结实 啊， 千万千万别撒身上， 别漏了，是吧？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9290说，我举双手， 谢谢您。 就是两个人倒 都没反应过来， 都不得罪，是不是？ 谢谢谢谢啊。 哎，当然了，我们主要的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感想，好多人举双手。小马美发，是一个新朋友是吧？ 哎 啊，然后呢，水镜说我投降，我投降，俩手都举。 哎，刚才说的是举左手是喜欢我是吗？ 对对对对， 你看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我要把右胳膊卸了，擦左边。 这得有多喜欢美哲是吧？ 谢谢朋友们啊。 哎呀，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今年的月饼买了吗？那时花开说，哎，这是我朋友送的张家口的胡麻油月饼。胡麻油这个味道，喜欢的人是超级爱吃，不喜欢的人一口都不想吃。 也没尝过，我怎么没尝过的美食这么多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这是你们河北的， 不是说人家湖南的吗？ 张家界 不是张家口， 他写的是张家口，我念的 张家口啊， 对，我 念的 也是张家口啊。 哦，那张家口是我们河北的，但我真没吃过，我是石家庄的，不是张家口的， 是吧？ 嗯， 行吧， 这可能多多少也有点 都是河北的 差异。 没什么太大区别吧？ 行行行，这样吧，你哪天要是来河北旅游， 嗯， 我请你吃我们当地的美食，怎么样？ 哪个呀？ 安徽牛肉板面，吃不吃？ 河北吃安徽牛肉面。 我们石家庄大街小巷都写着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美食，你没听说过呀？ 真的假的？你当心你们老家找你算账，我跟你说。 把刚才那段还是掐掉吧， 掐掉 什么都没说。 你们那个什么饼？ 牛肉罩饼， 罩饼，对， 嗯 啊， 也是挺不错的， 是吧？ 包括很多人也会在河北什么河间地区、保定地区去吃驴肉火烧， 哎， 算是我们的特色美食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今年买月饼了吗？喜欢吃什么馅的呀？有没有一些新奇馅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 哎， 啊， 你看人老周特别扎我的心， 说什么？ 我不是因为喜欢美哲，我是同情弱者。你看看，我都已经成了大城小事节目组里的弱势群体。你作为制作人，你难道不敢反思一下吗？ 你这天天敲竹杠，你还弱势呢？ 嗯，这么一说好像也是，啊， 对呀， 啊，明面上弱，暗地里还是承蒙了制作人不少照顾，这得 暗地里边 咱得承认是吧？ 暗地里边这个指不定使了什么好小阴招让我请你吃饭呢， 嗯， 是吧？老动不动在节目里边责任不如壮是吧？ 哎，对 吧？ 对 对， 制作人大 方， 大 方。你看徐冉多可怜， 怎么了？ 到现在他也没喝着豆汁儿。 那你倒是请啊， 没钱。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 嘿，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别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喜欢吃什么，什么喜欢吃。 您今年买月饼了吗？您喜欢 吃 什么馅儿的月饼 啊？什么馅儿的啊？ 哎，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20分钟的生死营救。9月9号10点多哈，接到群众报警之后呢，昌平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巡支队以及属地松原派出所立刻赶到了现场。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个女的吧，她想轻生 哟， 哎，年轻女子跳河，那么落水者的据说当时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远远一看，这名女子距离岸边大概已经有100米了。那走的挺老远， 就是他已经往里面走了100米， 走了，而且当时说实话，那个湖水呢也不是特别的深，大概呢已经淹过他的肩部了，这大家挺悬的。 淹过肩部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一般来说，大家去游泳池就会发现，那个水位只要超过胸部，就会有点窒息的感觉了。 你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你说这么， 我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飘不起来，我只能在水里站着， 啊， 所以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水压带给人的窒息感。 你都去哪儿游啊？ 就 是水深多少啊？ 水深，我想想，我身高1米73，到我的胸口，那就1米4，差不多吧。 脑子够长的，不是？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反正是这样啊， 1米5，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我就是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 脖子修长。 行吧，行吧，行吧。 你又想说我长颈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开玩笑，这从来不人身攻击。 你说人家那个这么惊险的事 儿，这看起来确实是挺危险的。而且呢，他这时候手里边还举着手机，似乎在说话。落水者的生命安危紧揪着现场民警的心，动作稍有迟缓，女子恐有生命危险。岸边的民警也没多犹豫哈，像什么孟显强、陈旭光等4人立刻穿上了救生衣，带着救生圈就趟入水中向女子走去。时间呢是1分1秒过去了，走出30多米的时候，系在4个人身上那个安全绳啊不够长了 呀，那怎么办呀？ 而且呢，这玩意怎么办？你再接一点点续，这来不及呀。 是啊，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 是 生 命。 哎，对对，说顺口了，时间就是生命。4个人也根本顾不上这么多， 财迷主持人。 嗨， 趟过脚下逐渐增多的水草，径直向女子走去。您听我这种说法就知道肯定是有惊无险，这女的没什么大事儿哈。岸边的民警发现异样之后呢，也立刻帮着续着这个安全绳。面对这样的危境呢，四个人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了这名女子的附近。站在河里边的女子看到突然之间出现的民警，情绪就感觉非常的激动，表现的也是十分的抗拒，还跟那嚷嚷着，你们别来过来，过来救我啊，救我干什么呀， 就还在那个情绪里。 哎，我觉得这个钻了牛角尖的这个人啊，确实是有的时候一时出不来啊。 哎，所以安慰人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 当然了，这可能人家民警都经过培训， 嗯 啊，人家有这样的技巧。民警呢一边安抚一边继续向女子靠近，眼看着女子情绪失控，不愿意回到岸边，甚至呢还往湖中间又移了一步。那湖水啊已经淹到，这时候不是淹了，淹到耳朵那儿了 哟， 那确实是有点危险。 是， 这时候民警没再犹豫，抓准时机冲上前去，架起这个女子的胳膊，往她套，就是往她套上那个救生圈。 该出手时就出手。 哎，确保安全之后呢，民警耐心劝导，拉着这个套哈，就是这救生圈套，然后套在，反正总之就给她拉回岸边了。现场呢，这个民警以及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历时20分钟，成功把这名女子轻生的女子救上岸。 嗯， 确定这名女子的身体状况，民警把她带回了派出所，并且给她准备了，你说多好心，姜茶， 嗯，暖暖身 子，哎，干净的衣服，同时呢，进行耐心的开导，希望她珍惜生命，命只有一回。你说你都走到那个湖中间，你耳朵在那块淋过去，你万一要是真的没了及时救你，你命就没了，是不是？上哪儿后悔去？ 嗯， 问到是不是考虑到救人也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的时候，松原派出所的民警就说我们是人民警察，维护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的天职，救人的时机稍纵即逝，说那一刻也没考虑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唯一想到的就是怎么把人救回来。生命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在危险的时候，说我们肯定是冲在前边的。 哎，真的给咱们的警察叔叔点个赞呀！ 但是我觉得更得跟那个女的说说，你说你这个不要命的，你就不想自己的家人吗？对不对？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一位女孩哈， 估计 人生还长着呢。 估计都是什么情感问题，一时想不开，对吧？这个时候多想想爹妈比什么都强。 你这个你有经验， 我没经验。 来开导开导， 我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哎，就是别老，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别钻这个牛角尖哈。 没错啊。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我们爱吃什么馅的月饼哈。然后呢，男人说家人买的奶黄流心月饼， 这也算是网红款， 用微波炉加热之后就真的流心了，不好吃，太甜。 哎，这奶黄流心月奶黄流心月饼，不，我在说什么呀？那这嘴瓢的，奶黄流心月饼， 嗯， 买回家以后。还用不用在微波炉加热啊？ 不用吧， 不用吧，我一般就是直接吃的。 对啊， 你看香港就好多地方就是卖那个奶黄流心嘛， 啊， 买回来就直接吃呗。 对啊，我觉得是可以不用，但是月饼加热之后特别烫，怎么吃？ 嗯， 是不是？哎呀，然后张伯荣说，这女的应该多听大城小事节目，所有烦恼一边溜，特别乐呵，是吧？ 哎，每天下午4:20啊，关注我们大城小事。 嗯， 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 嗯， 包括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怎么样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3443这位朋友在问哈，我们是每周五，现在是开视频。 嗯， 到时候呢，大家在周五的时候还是通过听听 FM 的直播间啊，点击右上角的摄像机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 是，好多人想看啊，但是现在目前只有周五哈。 哎， 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通过视频多做一些交流。 嗯， 不吃草牛还给美哲打气呢，美哲啊，今年才开始练习跳坑挖坑，是不是？ 我主要练的是跳坑 啊，对对对， 怎么样摔得不疼一点？ 一点都不疼嘛。 因为什么呀？ 腿长， 嗯， 是吧？ 起码脑袋还能露在外边，是吧？ 173，一埋1.5米的水， 1.5米的水露一脑袋， 是吧？然后呢，这个不是，而且说练到李凯这岁数，那估计能超过某些其他的主持人，像刘思佳这样的老人。 这个思佳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吧？ 嗯， 行。然后沧海一粟说，单位新发了法式月饼，已经送孩子了，因为不 吃月饼 啊，因为不太喜欢吃月饼，多年来很少买月饼，都是单位发的。 嗯，哎，酷酷 Kiki 也说，今年我吃了苏州的鲜肉月饼，酥皮的还真不错。 嗯， 是另外一种感觉，能当饭吃。 嗨， 把月饼当主食。 对，这个东西确实别多吃太多哈， 因为热量还是高。 哎，这个热量确实非常高。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月饼，您爱吃什么馅的？今年的月饼买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问问我旁边这位老北京人 啊，您说 到中秋节的时候，除了吃月饼，北京人还会干点什么呢？ 中秋节吃月饼，看月亮， 嗯，赏月 啊， 还干点什么呢？买点什么吗？请点什么回家吗？ 不知道。 不知道呀 啊，买东西的这个事儿我一般都不太知道。 那你小的时候你们家人给你买过兔爷吗？ 啊，这个有。小朋友我们家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幼儿园还自己画兔爷。 哦，自己手工制作。 哎，手工制作。 摇那个彩是不是、 哎、来，你们播音专业的基本功到了，来连续说十遍兔爷我听听。 兔爷兔爷兔爷兔爷兔爷兔爷兔爷兔爷。 行行行行，基本功不错。没嘴瓢，我不行，我这说遍多了之后嘴疼。 待会儿节目之前啊，下节目之前你先来， 我练不出来。兔爷啊，在北京的方言当中，北京人北京话爱加儿化音，一般都是加在最后一个字儿。 但是兔爷不一样，它放在兔的后面。 对，它放在 兔爷。 哎 哎，第二个字不加是不是？ 你加一试试。 兔爷儿， 那就比较 怪 怪 怪的，是不是？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兔爷的事儿哈。就是发现啊，今年中秋很多彩塑兔爷又有了新的样式。 哎呦， 像传统的有一个是叫做山子啊，还是山子的兔爷，再搭上萝卜白菜南瓜，寓意萝卜白菜保平安。 火 跨界融合白塔寺造型，还有北京传统沙燕风筝，就成了非常受欢迎的妙音大白兔。 这不就是 妙音寺白塔吗？ 哦， 妙音大白兔 就是融合白塔寺的造型，是吧？ 哎，又和北京的地标建筑融合在一起了。在这个杨梅竹斜街19号啊，是泥彩塑兔爷第五代传承人张忠强的北京兔爷店。这窄窄的小店里摆放着几十种姿态各异的兔爷，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游人呐、啊。在距离这家店1公里左右的张忠强的工作室当中，也满满当当的摆着几十座已经上完白色底料、正等着彩绘的兔爷。而张忠强呢，正在这一堆兔爷当中聚精会神的埋头彩绘。哎呀，这个儿化音多了，确实有点难啊。这个兔爷的彩绘呢，要说得从眼睛开始。咱画龙不是最后一步才点睛吗？ 当然画兔爷不是， 他不是，他是从眼睛开始彩绘。先画左边的，再画右边的，画好眼睛咱再描眉毛。左右一二三啊。张忠强说呢， 左右怎么会一二三？左右不是一二吗？ 就是这步骤嘛。 哦，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行行行， 张忠强就说啊，今年夏天咱北京不是老下雨吗？ 今儿还下来的 啊，今天也下了。 今儿早上起来下雨，昨天也下雨，我前天洗的车。 哦，果然是你就是行走的天气预报。大家只要听说李凯老师洗车了，出门就得打上伞。 我觉得忍了半天了哈，忍了好几天了， 哎， 终于洗一下吧。 真是没想到，是不是？这个平常呢，可能打完这个坯子需要阴干7天之后就能上色儿，但是现在因为空气比较湿润哈，通常得干燥个8-9天才能进行彩绘这个步骤。这手工制作的速度下降了，所以前段时间推出的两款兔爷卖得好，现在还得赶工啊，这个赶制来应对大家在中秋节期间的一些需求。要说张忠强最近创作的这两款兔爷啊，有一款是咱刚才说的萝卜白菜保平安，而另一款呢，就是和白塔寺跨界合作的妙音大白兔。这两款兔爷的基础啊，都是传统的山子型兔爷的形象。 哎，就是那个像山一样，它是那样一个的，三角似的那样的。 要说兔爷也特别的威武，是不是？身披着红袍金甲，背插着单挑令旗。这个萝卜白菜保平安的兔爷，再搭上白菜、萝卜、南瓜、红辣椒这些咱老百姓经常吃的蔬菜，张忠强就说啊，这兔爷的灵感就是看到 国内的疫情得到了科学有效的控制， 嗯， 大家生活呢也逐渐恢复了常态，所以希望借助萝卜白菜保平安的样式，也寓意着咱老百姓的生活可以平平安安，越来越富足。当然他也说啊，特别希望北京兔爷这些泥彩塑这样的传统技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未来，当然这也离不开创新。 哎，这个我觉得挺好，这是跨界的融合哈，包括像这种北京的传统的沙燕是吧，然后这个跟兔爷凑在一块儿， 还有妙音寺白塔， 哎，挺好。当然了，这个小朋友也应该接受一下传统文化，像我们家孩子还真是，就是那你刚才说那个一二三先画眉毛再画，这不是先画眼睛后画眉毛， 嗯， 人家小孩画的完了之后还挺有模有样的 啊，是吧，画的还不错，是不是？ 以前现在我们家那个吃饭旁边的桌子上还摆着一个， 我觉得让小朋友通过动手的这种形式能够更好的理解咱们的传统文化， 哎， 你包括呢之前你知道我还看过一个话剧，就叫北京兔爷， 嗯， 他也记录了一位制作兔爷的老手艺人， 嗯， 他面临的一些守正和创新， 哎， 传统和创新面临的一些困境哈，是不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兔爷创作的时候也要借助比如互联网的传播， 嗯， 我们也要开开视频直播， 嗯， 哎，来做做这种互联网的分发， 哎，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呢。 是， 当然和兔爷有关的歇后语也有挺多的，是吧？ 比如 我就记着一个兔爷挖耳朵。 哦，什么意思啊，下半句啊， 您猜猜？ 不知道呀。 崴了泥了， 崴了泥了， 嗯， 哎， 是不是兔爷挖耳朵， 崴 了 泥了？那，啊，确实是泥的。 还有一个和兔爷的歇后语， 啊， 现在想不起来， 嗯， 看看朋友们能不能有记起来的，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崴了，崴了，崴了，崴了， 崴了，崴了，那是救护车还是 警 车？警车是吧？是相声里的吧？ 对对对，马三立先生的相声啊， 嗯， 啊，到底怎么区分三个车啊， 哎？ 就是救火车、救护车和警车，它有一个经典的段子，有空您可以去听听，挺有意思的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月饼您买了吗？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石泉妈妈还跟那儿跟我们互动说，二位那面茶不是玉米面，是糜子面 啊，糜子面， 啊，反正这个 是不是还有什么薯子面之类的？ 我不知道， 这具体我们研究配料表哈，啊，反正喝起来是咸口， 就是一碗。 就是我记得在河南也有一种当地的小吃， 啊， 也算是和面茶差不多， 嗯， 叫做炒面， 啊， 但它不是咱吃那个炒面条那个炒面， 油炒面。 它那个炒面是一个喝的，就大概可能也是吸溜吸溜喝的那种， 啊，油炒面。也是喝的， 您喝过是吗？ 喝过呀， 哦， 啊， 嗯， 反正都是挺好喝的哈。 哎， 然后呢，还有红果说吃月饼，然后中秋节还要喝茶。吃石榴、冬枣、葡萄，应季的水果。 嗯，除了月饼之外，也可以吃一些应季的瓜果蔬菜。 不是，说实话，那个石榴确实很好吃，但是吃起来太费劲。 就剥那一粒粒的，抠起来它麻烦。 这抠下来也就罢了，还得吐籽儿，是不是？ 嗯，嚼嚼味儿，然后再吐出来哈。 榨汁吧，还是？ 哎，这也可以 啊，是吧？这个， 嗯，有一些新鲜水果，我觉得大家能吃新鲜的，还是少榨汁儿。 嗯，那倒是， 是不是， 嗯， 更加健康一些？ 哎，哈密瓜说没钱。李凯答的真利索啊，那 就是这样对女搭档的。不过我们也理解，是吧？这个李凯老师呢，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一分钱 啊，一分钱！哎呦，我还高估您了， 啊， 还一块钱呢。行， 拼音说今年的月饼还没买呢，因为中秋节啊，家人在饭店聚会，饭后呢就饭店吃饭店做的月饼，现做的质量好。月饼喜欢吃传统馅的，五仁枣泥、豆沙，还有酥皮玫瑰月饼、蛋黄月饼也能接受。 嗯， 但是谈不上喜欢，中秋节嘛，就要个仪式感，品尝一下就行了，少吃为佳。哎， 咱追求一点生活的仪式感，仪式感哈，浅尝辄止嘛。田哥说，我还没买月饼呢，过两天准备再买。我从小啊就喜欢吃老北京的自来红月饼， 嗯， 喜欢吃里面的冰糖，觉得口感特别好。 嗯， 而且还特别喜欢吃五仁馅的、豆沙馅的月饼。 但是那冰糖容易硌牙。 嗯， 就是， 现在应该没有特别大力， 没有特别大力了。小的时候我们那个确实做的糙点， 虽然是老口味，但是现在也逐年在做改进。 嗯， 比如咱不是原来探讨过那个什么桃酥， 嗯， 您说您吃那个桃酥恨不得都能 特别硬，啊， 当板砖用，但是我吃的就是入口即化，特别酥的。 对，那当个瓦片还行，板砖有点薄。 哎，来说说和兔爷有关的歇后语。 嗯， 有几个朋友给我们贡献了一些素材 啊，分享一下。 水镜说兔爷遮跟头。 火 窝了鸡脚 啊，对，他是倒是窝了鸡脚，弄能怎样？ 就是歇后语嘛。 啊， 再来看其他的，那个兔爷拍心口， 嗯， 没心没肺。 嗨，

要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 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走伴儿，恨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 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这一家 go 不利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似神仙。 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一家 go 不利的门脸儿。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圈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烟雨全部被雨泥瓦甜。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这香酒突出有一点点根香。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朵朵白云蓝天上，白鸽展翅在翱翔，白云栏杆近水桥，玉带和轻波在荡漾。北京祖国的心脏，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中的向往，你指引着新时代的方向。红红灯笼闪闪亮，笔弯蜿蜒着红墙，几年没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九月十五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九月十五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